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43集，沈西重新把手伸进书桌，又是摸摸索索，把那十来盒全部划了开来，一个一个看过，最后挑出某个日本品牌，拆了。这个吧，我吃过，还不错。 确实还不错。第一个是什么牌子？ 他真的好奇，这种厂商居然可以存活至今。我做的。第二个是日本牌子。哎，对了，其中一盒巧克力并不是表白啊。说着，他扯出一盒费列罗，打开最上面的卡片，露出里面500元大钞。这是那几个视频收的观众打赏的，5个小时，一共500块人民币。 得，咱俩以后肯定不愁，靠做题就能月入250。 道歉倒还挺真诚。上面写着一共赚了500，全部上交。那天只是觉得厉害，没有多想就 PO 上网，想让别人也惊叹惊叹，也没想到能打造出网红。 算了， 夏九家懒得评价，抓过250，叠吧叠吧塞进自己屁股兜里。早自习结束，一二节课语文，课代表把作文本一个一个发下，六班每2周有一篇语文作业。沈西非常奇怪，爱写小说，全班60人里59个写高考时必中的议论文，只有沈西爱写小说。上周的作文题目是2016年浙江省的高考作文题目，虚拟与现实。沈西写了一个科幻故事。2043年，一家公司联合医院，给民众们体检后，将通过分析脑电波所得到的记忆与思维进行统计，作为营销数据卖给商业公司，号称最真实的顾客心理报告。而有一天，公司高管先后死亡，资料库中营销数据被人窃走，作为电子人格被输进 AI， 出现在了真实世界。关键的是，最终评定两伙 BOSS 的主人公名字是沈西与夏九家。而更关键的是，二人特别激情，得分58。这又不是考试，于中山并不会在意主人公的名字，何况他本来就酷。而作为40岁的大直男，于中山也无法看出主人公的激情。沈西拿尺比着，刷的撕掉作文，拿起笔在右上角写2019年2月14日，哐哐钉了2书钉，丢给同桌，拍了拍，动，这个给你。 沈西，你曾承诺考第一前不讲情话，不写情书的。 上月生日那天稍微有点越界，不过其余时间沈西除了雷打不动的今天还是喜欢，就真没有违约。虽然，哎，不说了。是的，他不仅看耽美，还写耽美了。可这只是我的作文，看看呗。哎，看看吧，我有很多小说脑洞，主人公都是咱们俩。 行了行了，我回去看，别逼逼逼了。 嘿嘿，沈西看着对方白皙细长的手指，甚至有几个抖都可以数得清，心中一动，情不自禁一抻脖子，在夏九家的指尖上轻吻一下，还发出了微弱的。夏九家触电一般的把手收回来， 脑子里飞快刷过一堆弹幕。 我怎么就招惹上了这个畜生？还有于中善老师，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后排空着？ 情人节是周三，晚自习到十点，明天又要起早上课，基本没人出门过节，夏九家也回到寝室，洗脸、刷牙、上床睡觉。等到熄灯以后，夏九家忽然听到有人哐哐哐地敲门。他的床位靠门，于是拎起竖在床旁边的一个晾衣架子，躺在上铺，把门勾开。这是练的，他最牛逼啊，干啥都得比别人省事儿。沈西进来，竟然穿着大衣，好像刚从外面进来。夏九家探出脑袋， 什么事儿？ 沈西虚掩上门，走到夏九家的床前，在黑暗当中把夏九家的被子掀开一条小缝，轻轻塞进一个东西。啊，我看好多人有，你也必须得有。夏九家一摸，是被塑料纸包着的一朵什么花，似乎还挂着个小熊。送完东西，沈西转身，行了，我出去了， 把门带上。 那点走廊里的光亮重新消失，夏九家把那只玫瑰扔到床与墙的缝隙当中，在黑暗中捻捻手指，送到自己眼前，却看不见。很奇怪的，才刚刚过16岁生日的夏九家有一种宿命感。沈西过于强势，过于霸道，他也不大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要和沈西绑在一起了。他还是不安，还是想躲，可是他也发现，自从新年以后，他对隔着纸吻、做事要吻也没那么排斥，包括今天落在指尖的那个吻。夏九家不自觉地将手指压住自己的嘴唇，两秒钟后反应过来，用枕巾用力擦一下嘴，最后检查一遍闹钟，呼地蒙上被子睡觉。三月份四月初，R中每年一次的篮球比赛正式鸣枪打响。高一有30个班，两两对决，桌对厮杀，15支胜者球队加上败者球队当中得分最高那个进入下一阶段，再决出八强、四强，最后打半决赛、决赛，也就是说冠亚季军一共需要打上5场。6班有好几个业余篮球好手，比如大家的沈哥，再比如班长上官凌霄。夏九家会打，但也只是平均水平，不太能参赛，他更擅长泰拳等等。为打好比赛，沈西每天都与队友们练习，连过去雷打不动的12张做题照片都被缩减到了10张左右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几门从日做变成了隔日做。夏九家身边座位时常空着，午饭晚饭之前很难找到场地，球队经常逃掉七八节的自习。6班的第一场比赛是在3月29号，3月28号下晚自习，夏九家与沈西并排往寝室走。篮球场上气氛热烈，防守、篮板、球分出来等等声音不绝于耳。十几岁的少年大多喜欢装，如此认真对待一件事很难得。路过其中一个半场时，一个篮球忽然炮弹一般的呼地朝夏九家飞来，夏九家自己都还没反应过来，沈西两脚已经自动移动，上前一步，啪的一挡，就要砸到夏九家的篮球，给拍飞了出去。看着点儿！ 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 夏九家觉得自己因为练拳反应已经十分迅速，天黑，球来是猛，又是侧面，沈西竟然可以立即发现危险。 谢谢。 谢什么？ 明天比赛准备好了？ 当然了，最近天天都练，效果不错，肌肉都多了点。 是吗？没太看出来呢。 是真是假？晚上证据说话。 什么证据？ 熄灯以后，夏九家终于知道什么叫证据说话。十来张做题照片，以及今天还是喜欢之后，又有一张别的照片。微信里面的缩小图会很模糊，夏九家心里好奇，像上一辈人一样，一手揣着手机，另一只手食指连戳几下屏幕，把图片打开。瞬间，呼吸一滞。照片当中，沈西正站在盥洗室的镜子前，叼着 T 恤自拍。明明还不到17岁，已经有很结实的腹部肌肉，还有很流畅的腰部线条，裤腰也低，若有若无的人鱼线延伸出来。夏九家想看又不敢看，于是眯起眼睛，一眼一眼的，并不连续的把照片上的每个细节都看了看，然后拇指食指进行了一番操作，将腹部的局部放大，又是一眼一眼的，不敢一直看，把放大后的几块腹肌全扫到了。 还挺好看。 点回小图，夏九家看见照片下面有两个字，证据。 证据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了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